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请您收听吴志安表演的苏州评话《卖柴耙》。 死有问计在山东，一柄大斧称英雄，两锤打死奸渣子，今日方得出牢笼。俺程咬金在监牢里面吃了10年官司，今天才得不在归家，不知道我们老娘在家里面怎么样，让我回家走走，赶路啊，赶路官，让山东济南府李仁珠西门镇啊走路了。女一位鲁莽的英雄，迈开大步，是非一步，浪歌手是人心神，叫神压紧，好神之地，下命神一郎，总下亚瑞西，最为难逃，女的是东欧西，寄居的浪次的，山东离人有小阳村。因为你家实在口不够，够不拢，沈家军犯死意，与你犯死意，偶伤神明。本来是一盘戏在跳女大宋，却十年不死。今天刚刚给你讲出来，想想自家娘十年当中总分半些个一次等，不知娘难，所以家军回到村子上想，单独自家娘。沈家军那样想嘛，你咱这边的身高要有8尺2开，上一个对流棍有有面孔，谢谢吧。两条用眉配在我这，一双对流棍有诡异如真，头三根踏不得，快去大雨招风，拉大屋子扎粉两尺。两梦飞兵头浪向脱头，捏个发走，一根绑杆杆收拾几发走，身浪向长身摘地扑灭，兄弟都是余光长脸，夜里向出一根奶茶酒，火身摘地支骨的豆口擦着，一代人光夜间外走小阳村替娘板头。这被狗神押金罪不罪，心里的让罪你的自个娘捏家一定为够得了。为啥与神安娘是个相反，因为神押金非是一个人光，有一帮小弟兄与神一个人，大家一旦非是以代替发罪，他是与一个人做兵去吃故事，一个押娘告诉你只能我们大家一样一起。那么沈家军先偶自于一个娘，那当时我十年的小弟兄养偶一个老套养父我们一定养得，所以你想想嘛，娘也叫做外孙够得了。一在过来到小阳村打进村子，最过来到门口立定一口这，哎呀，沈家军一口喊上哎呀啊，崖地上果然不得，这口气是靠房子革命一刀响的与不刀太太的忙得里间一杀不杀杀，本来里间为一张铺袋子为几张凳子，一旦是一眼再口到门墙当上的即直忙即个楼道，哎那还人在大大的一样，老娘老娘啊，那汪浪一声老娘 李湘与声音走出来，只听见李湘走出来个声音，老苍耳飞来，啊，外面来的是哪一个？ 这老娘啊，孩儿沈一郎回来了。 哈，我儿回来了吗？待看见从李湘一个走出来一个老头，头发稀巴，面色是蜡蜡黄，身上像衣裳，头一摆过一块，步得了不能再步，拉得了得得是，真正忙过去像干活步的那一个，沈家军一看我们自家娘，枪上几步到娘门里两杂岁。忙着娘鸡嘎浪响一波， 老娘孩儿住来的，老娘啊，老娘， 那他带起头来带女子看看，呀孩儿啊，你可真回来了么？那他两只手碰了沈家的面孔，都带起来拿女子个只面孔仔仔细细的让看。石头女子就来这边给我拉他爱当有爱里拉郎过沈家军被娘米空一口还有米王几手晓得娘吃苦 老娘啊你呀、啊、受了苦子哇啊啊啊啊 沈家军哭了沈家军的两张眼睛大概不光地带的两个眼睛动哭起来眼里也来得动跟眼里跌跌打了地带里都娘米空了拉他过到米空了拉花花的 老娘我问你我到了监牢里面这被打昏了弟兄他们哭着来照顾照顾你老娘啊 拉他带你看看你知道那了那门去那个房子呀用阿姨少年来遮应那真该吃苦死为少年打在我的门开了来哎呀呀儿呀为哪一个为谁来这个为娘的哟 什么没得这被废弃家伙好老娘你等一等我去找他们算账走 沈家军把这个声来压住，那他听见女子要去行李多收账一下，要进枪过来拿女子的米啊，扎他一波账。哎呀呀，不要去，怪他们不得，他们死够都不知呀，受了吧。杀了那他也算是，你都自家过里不走的，收拾吧，别其他你都收账噻。因为老他晓得你这个脾气是这样你啥还是铁龙城顶着去当相当别样说那边再当我也一位人民再做到我们理想去可是我当年娘女子经商经事嗯不帮这个女子马后知道所以求女子收手沈家军不能娘子俺一杠这么老娘看在你文章马马虎虎凭你这把王八蛋可是老娘啊孩儿肚子里拐叫的 啥接啥都没你住去都没我沈家军还都没你住去那他一天买你只能让都没我跟他喊龙饭我呢说你知道隔壁人告诉我帮我一张饭纸我今天吃他只不讲于是我有不讲饭纸了怕怕我是可以还当一等不乃女子吃子乃食仓来得多过来分过账那么光这一代女子总是吃果实吃来子如果总要这样一个长久的办法那当时呢那他等子一等这子一这你都没有回家人家去那里等一等啊那他把这身来大房给你虽然让铺桌这样请挪出来一点的红豆子撒火的卷 那么隔离天喝点两套中的三个身上天头一百过一块李南做生意天委外挪得出一点的红豆子撒火卷泥给个一个女人因为个第二天是沈阳京都牙我的浪整光走不来来他来他已经发作的账看了这样子来他再那口再那种给他准你不肯弄他因为来他有一个想法他是个女子将来有一年汉年太高兴整个理念我太心烦我不知道他也是有理我是也抓子女人走不我给他同的子撒火准收了让水女子心腹的力和平一来夫妻两高的一打了让水力一样所以来他的家庭已经看了在那口不肯弄他真正实在不白发诺的家庭诺丹老师高的不能女子生家庭归家里当诺丹高浪向地当当个一二两年子马地密所以诺丹屋里来多了年子呢哈萨地当我去马地做人因为来他以外何为一样水泥啥个水泥呢走坐起高山两个走的坐起高山本来你只拿出去妈妈这两个里可以还贴补贴补家用沈家军拿的人际过来带你上老娘我知道我马上就去拿的人忙正鸡高浪向一回把周身把家都去给把四家养成领进一个镇啊叫白驹地忙镇白驹地镇浪向沈家军大白驹地镇的死山打进死山随着一百多地道这把浪向中心地道最近地道的门沈家军忙镇地道里向一口里后抽子起来为啥个工具后卫的抽起来介绍口到地当主带里将撇主当中一找粘着粘着当中收一个线和刮刮里谁啊走手隔半年的给四十别人随时是个非是一个小弟兄姓张叫张小三我有神家今天没好我来让给你向去过事啊我那代也在生子三次到地当里向来过战口上今天分了两杯随时站吧我个娘扣得了大大子你不晓得家人家人你非是一人光代替发罪与内动荡与父空现今着盘扎的浪沙靠近要你好口所以你最过来到举代个等两大岁举代浪向一内人身体扯起来忙正举代浪啪一动一大岁了两根拉大五子带子举在里太当当啊举在旁边嘎登浪向收两个沙翁不能给一声黄浪当当一黑两个沙翁一号二三两个人一声滴答滴浪白带白不起来站座当中走了浪张先生听几个声当当的声音像霹雳一样白头一口哼张先生晓得不您的吧沈家军沈来道非是一个来道历经几次官司你我懂得纷纷的我呢大概到地当里来呗他玩意八弟兄一代人光我诺病人支持来罢了地当里我是地当里个温了呗而且故战我一代个孽障不能白了哎呦立上来让给你去公司出来可样子可得去大家大来紧张哦那么张先生一直你对他拢翻眼睛多记住多听晓得个人啊有点可对过呢社会开落的年子中国哈丹发手里拿吹体拉开来拿一张红纸的伸手来让旁边洗浴里向拿五两零三年子拿张红纸的搭一搭上个钢筋分了一定头 五两的银子，而且拿五两零三银子有个钢琴，晓得人家就刚给。那假使送十两银子不里，那是一块十两的银子不了人家就，人家就也有必须啊？怎么只有一个银子退少？那假使不三两零三银子不里，你一口侮辱不少的了。你看当年妈妈说，所以不能把一定的头块的银子不里。只能把五两零三银子，农子的扒一扒还一袋抗单水子过，刚吃刚来，张竹郎讲离起来，少年，等等，我用声音说的了，老李一个，你们老子也笼子咬起来的，这个啊，沈家军该咋睡，提起来你等来过来，谁又不一直不来打他，你是要红的是。过来，给给啊啊！哎呀呀，哎呀哎呀呀呀！奴才少年是来的，我来的。 你还认识我老大吗？ 哎呀，那是不认得。自从你来到担子盖里之后，你个白色的兄弟还龙虎的样子。苍蝇卡特子头，虎头虎头，你追那个羊肝蛋，我追我们多么的四分五裂。过大山，我是苦难来的，苦得来一个锁骨太肥胖子。应该给他地当里来摆，吓得我为的笑笑，为的瘦瘦，弄我在地当里下来鼓鼓掌，预备五公里混够一张纸，七八个铜币，我就来到。你几时给你出来个家啊？ 我今天 哦，今天，可么你给你想出来，你还应该是怕个人，到镇上下来不个信不能，总是委于我是俺一个兄弟的郎镇上啊。可么我还来进来，我只好提起你我来的。你不不信是老大，你不应该的呢，你想想看阿是老，你爱于我兄弟嘞。 这个这样讲起来倒是无不好啊。哎， 沈家军个倒是本来接起来也看也在放走了，沈家军到你这里头这个人为服从。 好，我夫人来关照你啊，说我不好，过来。 啊，这个来到今天呢，再给他地当里来，俺有啥个事体？ 有什么事情？你问得出好的了。我到此里便当里面来，就是来当当。 来当当，啥个么子呢？ 一吊拳，当五百两银子。 哈，江先生，这你的一吊拳当五百两银子，上次你都来得听听。诺迪亚军队过来稍微扣一扣，忙沈家军身边一放，这个来到给他地当里面总是与我是俺一个兄弟，见面对那里鼓鼓掌，那还意思诺那来到个么子，来到么子么给他地当里随便那副狗水请来到别外地当里讲几道，以在么那做兄弟们不别个么子，我给他有一把银子，有三里，就是边边我一点点心送不能来到，来百米了往是我再想办法个，搿点银子送不能，你自家给中一个门去马地吃吃吧。来到，对不住对不住，一点点心意思反手手，你哪知道？ 嗯，好，哦，我这个东西嘛，你就是不干了。 哎， 那么你如今要破破五马屁，送五两银子不不用我。 这个，江先生做你的泡沫皮刚能把子来，这个大帅帅的。哎，没得，怕怕你来到磨皮送五两银子不来用。 好啊，这么拿着来。 沈家军的脾气，上菜，睡一身挪得来。张三三拿把银子抱在里手，沈家军拿红纸的卡开一口，不少的嘞。实在么，沈家军讲得蛮清楚，五两银子有啥个不塞出来？你拿银子，身边藏一藏哈，拿点钱 孟鸡高浪向一跪，对子张先生：“ 哎，真是便宜你呀、啊！”“ 哎，有什么有什么，只便宜我个。”这个老板的家庭听我，让我来让给他分头回去。 不要东墙，走了。三， 五代浪跳下来， 走。 往高浪去，身边有只银子啦， 马咪，你马哈马作头。 我可许多么是挪到屋里，挪的要全，给不了娘，归家娘，那去抱孩子吧。那他一口马也不懂，准将来当的分当他，那还迷了做头了。再来，你说让我来个银子呢？沈家军干什不能娘听？旁对张先生，张先生送不我个。哦，那他现在你是只有十个娘子一个小弟兄，总的人光是我女子，非是一个一代呀。昨天是送银子不能。所以老他呢，我对你打一旦三百，关家人家听，我可是想着跟你一波作答去摸一摸矿，人家听我不作答摸矿之后，老他在山上摸子两高的七百，七百之于我对做的撇个撇，下个下，走啥个门子，走在啥用的杂布。啥不难服阴脏，就是每每长一根做的一个病，对狼向我做的又撇开来歪折来五个刺，啥永然就农村里向在楼道在石叶子石杆干用，来他走着半年天半夜天，走着三十多个大步，挪一根做的下一点必得嘎一嘎汗喷干。在门家梯子一滴滴蒙蒙亮，来他引起来山下拍子，沈家军起来墨子两高的吃下拍子，那他带着女子儿啊，为娘的走入一代十八代子，你与我拿到解放之战，谁去救美？ 好，哈哈哈哈哈哈！老娘啊，这又是新生意。好有数，哎， 我带啥不霸道健康，刚刚追到大门口要往真让气没人家进去说子 这吗？啊，老娘，哦，这个水娃卖什么价钱呢？ 那他带你口口来奔得了山，啥不马上搞的嘛，后马死搞，你不动。他们我干的很让这人吧讨价五分， 讨价五分 为价三分谁能卖了， 为价三分就能卖了。好有数，老娘我走了，走。 挑这个带啥不像飞一样忙正白居的真让下来，进死三个人光沈家军提高火龙开， 嗨，没水吧？大家听清，我这人吧，讨价五分，为价三分，就能卖了。 高浪下低高白，后继西山，来来往往上高半里。听那声眼睛浪黑写得了余量可是不大比浪，哈哈，大地扛那他刚为靠一个字是个大帅帅的，没得没得，嘿，可来你鬼一定可得可呢。 沈眼睛智力像黑一个夫人两杂架奔一个夫人， 战狼间一再出来的一路黑一路奔，来了去去了来，这奔的太阳当定，我一再说起来从别浪向神女的中光讲，真浪向落日一百低高的后继呢再要七百，八台的走上一万里，十一台还要自己七百，神家军那个都让猴子跑得了汤汤， 这浪响起来，敲起个几十五拍桌子，当当当当，奔来奔去，还五不上子，肚皮里熬得了咕噜咕噜劲。真光吃松饭，沈家军也想回到屋里吃饭，但是一口个带纱布嘛，吃死，三只龙的纱布，真就是三只龙，一个在分马腿。为上个钢筋沈家军马扎不为的马不得，别人阿是口见沈家军的人三个掌动七相破，所以不肯来马，不是个实在也马的个扎不还马不上。啥个原因？因为比方这样是一个左靠来让左姑弟里向吃肉，听见高浪向左姑弟门口来让喊马扎不，你打当当当当最打左姑弟门口马扎不马扎不马一马扎不。嗯，人呢？就说你要扣人家这个人没了，那么的立个人已经一把都搞门面打开，立条子个在纱布两只脚在公飞，你也麻利纱布也厉害子功夫，再得到人家这个人，那么麻得到你纱布，否则呢带也带，所以人家这个带纱布一个带分麻。就在人家今天纱布分麻他外周期几年七百。自个儿估着有点不好意思，娘的是个哦，马扎布，那扎布马夫特个，出来费一等本本的也是几十五，这个嘛，中间马特个一个，我这两个，可不是人家今天偶遇个大米空这气，遇在斗笠时代偶上最马最不动，黑马夫个心黑子，挑子个带扎布过来。在科技门的预定节，格定节叫中日节，上当是高，火当是相互地方，一百相互人上高呢，百也够个定节。沈家军就这样让我到江里浪向去搜寻，这些哩，阿姨说邓公伯、天龙山与马特个一两个嘛，这去江里浪和各站遇个张米空进娘来吃饭，对。哎，一阵一阵上街大街迷了，撒不带笑来。这街来个是两个没冲没冲没没讲个模特，街个两米呢与两根撒纸，抽个模特是与玩那个撒纸东东，这是街来个。剩下这个人是与忙趁街来个浪向收听。后汤汤子，唉，两大手让靠后，拿后事让坏，真是为了坏后事欲，那了让杀后事的人光，嘿，介绍了让闺蜜相互然后过来一个相合，啊，叫天之一阵雷，后必气杂气。要想发动人，只要巧心机，哈哈哈哈哈哈哈哈！神光二模样在，不知金家行里，俺睡着几乎呼死，娘我背到行里去，磕，醉了多，来个啥呢？这个人姓马金大驴，名字叫八姨。真让像你当子迷呢，大家在家里驴都呀，一个呢见那驴来背，还有人见那来驴背的，大家在海里驴不比，这个名字叫八姨，不海里驴八姨，家里驴不比，我也啥个牛人。因为吕伯比五六年以前到此地白居地镇上来个人光，光的不该杀人杀杀，谁看你动专门打两张吧，老白混了一大洞洞，李洞洞的与他门开问人别人，哼，他是交际谁都好得了不得了，那远子那个同地要娘那死得无心啊，小弟拜不离的佛事，妹妹家不离，婆了婆混了混啊， 到两个老板一大个开店。李昂，但是当那个开店只有你了，让半年，我在一年当中挪个洋行当摩托东门开，啪挪不人家一家店。你要一个子多成多发财了，这现在你了让真让想开米啊，开水厂，开地厂，还有十米种的多得不得了。非但是这样，而且有俺们有那个当场，那里不是朋友，就是我贴这个弟兄，该到地方上讲多些事体，谁也门上立，谁也妈妈里讲，一百开的做生意，谁也打那六八一，干他们不下去。所以那个家伙不叫六八一，那叫六八皮，打那看看的，谁也不能不脱一层皮。今天你呢，我里天吃的，也得是个大龙里让你去看看。今朝不知俺谁的叫好事，一路过来，对浪向深路向，深浪向自将也是海清，我往死他所言，红衣白马水里自受清也。到中日间解通，一经一经杀进来浪最上来的，沈亚军来浪解密了，立分当时，何事上？大哥来忙着雷波的面孔上打了，看着，哈哈，小，他也蛮好，为的落起雨起来，你当落雨，实在是神家境好，为了让一经一经追过来，相近解密了，神家境第二波门插坏口，第二波门就滚，因为神家境的到水当我部队去拉一拉嘛，在头时的通通在拉。忙真子里包庇米空狼插文章放屁和我无道杀人原来是一个种剧啊，那个王八的真正的狼给戏何事东杀西回会当我旅途要米空狼会当了的，我看那个副样子只该到真让第一大来做些生意啊！倘是你我就可见我吕洞要再过这样方式啊！哈哈，我吕洞要一张皮子送来衙门里向，请来吃官司，要关来起来，你还要试试我吕洞要的水德文章总督该是谁国的？呵呵，正放屁嘛在啊！这，沈家军眼睛结清，带吕伯比来浪口，心里这年头，我不当心，我的后事谁就杀了那名空狼？那样，用不着耍个一张皮子，要叫我去吃果子弄乖起来，我有哪个把你到海外来？啊，我却是神秘果子。昨日刚刚放出来，那他也叫我去吃官司，心里想着我是，哼！但是沈家军的长子刚不到来哦，所以比得都眼睛无知，接着两扎手勒住自家两根拉大胡子，多了让头抬起，心里好一哄发起，勒让带吕伯伯去，吕伯伯一路过来。到沈家军门里，总之马朝部得命朝部写了九米了，滚开！只理想是滚开啊！吕伯伯气咋叫忙正朝部郎砰一声，九米郎，这代朝部本来写了九米郎比郎，不得一张哈啷当，好一气，哪是沈家军为了的？沈家军想个带啥不我娘祖宗没辛苦半年天半夜天走了不能一家贴到屋里那个帮你势力大多人我都不骂那场今天要打来走一走可吕伯伯要走沈家军啪凑过来到你们两扎水一样南跑哟南哈那个种族 火龙大象了你啊，吃饱了还是啊，耍个鲁道。我问你，我这个软包为什么你要把它贴在湖里面呢？办不到。 怎么了？我那纱布贴了湖里白不得。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你去寻找旅游阿们的收益被当差了个是三年的三月节的诺里姆白白今天你提出来省下经济在大部门旅游部这里的预算站的 那阿中军你要是要扣扣旅游要个税的 哈哈哈姐子 哥哥红旗大当诺两个么子来诺这个中军是不对好他的一等因为你个白大龙一样虽然给他总是家家头那等的家里让像黑山地里像几个后继谁听得起来这 来这你来白来杀 对对对杀杀 啊地里像抽动的 杀死水里像脑子刚棒必得如果不脑子能受是让的总局不上心不耐今着你得罪是我李东阳何事杀人我李东阳没空让我随手贴在那带撒布雨刷打不了你拉了我的肉你试试我李东阳的水的哗啦狮子又往北京一踩雷波比斗棍车身雨量级三张嘛雨是一个绝对忙神要进对手总局你试试我们李东阳水的照弹啪一柱子沈家军科技内一柱子来 好你慢来 嘿连忙逼浪一提雷波比呜一柱子弹个空你一柱子弹个空沈家军他走水忙正雷波比雨水老水嘎子炸杀了嘿一娘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我就带你也做中阿爸阿爸阿爸阿爸的冤家都走沈家军的里的意外分析不用出来这里够用的三人上嘎一步吕伯伯一阵痛的拉翁沈家军的他搜水抓了那吕伯伯在雨水沈家军的他雨水吹起来王八蛋你将打我就打你这个不讲理东西趁一记女光这一记女光他那让声音才得不得吕伯伯那喊米空浪向麻将开火里五个这女人车子趁起来自国伯伯血哒啦哒啦的用不能沈家军这一记女光哪次怕他死吧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有后期多少事嘞来这 来这 吕老伯来砸他让沈家军背一个渔人车上沈家军吓得了你一顾四次日听不放好你们来呀、啊、沈家军给大雨水忙着吕伯一见一浪扎一波扎楼努力人到四二级的上一发拎起给他走水忙着吕伯一劈勾浪想扎一波努吕伯一个人是一句哗啦身体不住来李米阳一个后继冲浪吕老伯来造来个温室故得在我你吕老伯为了的照弹给后继水里向挪一根钢棒七个部队忙正沈家军的狼向一起哈喂沈家军科技那钢棒的狼向哈上来 好啊你来得好你试试呢嘿 你水里向举个吕伯伯一个人挪吕伯伯一个人忙正刚帮浪向烟荡起了没好啪 啊哇哇哇哇哇哇哇哇你多难看了我都胖了都胖也看都吧。 喂喂喂你哪那样子啊姐你看这个马上不会重启你难看了女老百姓了副委当最开最开。我来我来我来这个女老百姓你放心啊马上不会重启你扣扣我的手头嘿来的你是你像我一定要闭的。忙正神爷经连发家长这个一来叫金刚扫地呀啦一直看到神爷经一口哦哟金刚扫地刚刚推浪一来家长啊副爷经 哈哈你慢慢叫嘿 我是一向吕伯的年连发家长我对错误子白喊一边在忙正吕伯的家长不能八个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老辈高浪向来来往往年一口狗狗心里想靠啊这年头那吕伯比一张字是他的势力蹲了给他带队的阵容张牙舞爪杀人个盘来今朝盘到沈家境呵呵不费但一出去伯妈来都吃两句三希望阿姨上杨烈的后继大高档级看的年吕伯比都吃两只三五但是虽然这个人光大龙米杨烈战王最大决斗一口二番这战王认得人家晓得人家就白死一个男人神秘一人来让给他白丁丁身上你手用一柄铜斧的一百里服个人当那个是五百个实力的代税今天你老百不是这样去得代理可不真正他在对浪总统那龙方哈萨比我来做车卡嗯一米做红米我来做盘米受压紧在投资行里向两岁后子用到来夫人当夫人当月我还光给别当啊夫人当给个神来吧哎呀呀呀呀你领了百分人的那这代奶奶的东西啊哦我现在二一代啥不贴了狐狸的好几道啊三弟听我我带啥不连立起来连立起来你杨立强本来一手是摩地上挺寒冷所以一个在后几天带走了一张杆子一缠勾起啥不贴了狐狸王是疼做的人们连起我带啥不贴带给他简历了放在人家就身边沈家军两大手扎了吕伯比带着李杨一个知道后之口来军接成姚堂你们来啊看看沈家堂咋不嘛在那里啊自起来的儿子你来了吗分人在那你留下的所以刚刚不在没得这些东西在里上扣你了哎哎那你留下的放回来放回来放回来也要还看看啊放回来 放下来放了下来他要倒罪怎么样 打罪向后射我 好既然如此站好二三 啊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吕伯比本来沈家军刚刚忙我的一动不是自家行里向后几个必得好的扎狗过了 那一代人我们来放我来立个你俩里夫妻 不了让沈家军身边 别动不动不动就是不动不阻止 气意非常神气的不得了一代人光一肚子 哎讲理啊 哎没对呢哎与你们里出了宗人之礼为地上个胆子但你李来被踩起来 同他吵起来为什么告诉你我在这里买帅吧蛮好他嘴到我这里叽叽咕咕说话讲了不少把我这个谁吧一腿贴在狐狸边我不让他跑我咬他卖谁吧他动手我就打 你们人都要打就打一个爽快，我要他命。怎么样？哪一个理长，哪一个理短？你讲。 这个，那，沈老大，挂来挂去呢，挂你吕老板分你的呢，是吧？手艺都在呢，没嘛别同去。这个一代人光嘛，事体嘛不耽误这个，就难看难看。 怎么样？这个样子，买不买吧？ 马啥不？这个马啥不？可以。哎，想我一周年的，吕老板，生意做的较多，那个东啥不也不知懂的，马那个不，还给，至少这个你吕老板刚刚得袋子呢，我那个啥不贴了屋里三楼以外，把那个也起来，还是，那么是应该把那发发礼子了，是看关键你吕老板做人呢，一个啥不，哎，那可难，做人一个啥不。开开心，发发礼子吧。沈瑶金一听，礼貌一日眼睛一累， 什么？买多少？ 拿一个大布， 一个人。告诉你，五斤人吧。如今临财不卖，要买要一块出。 给，没看。给刘老板啊，听去，你现在门子不走，就走批发，要一台去。刘老板，给。我做不了主宰，那， 你不买我就打，买不买？ 哥哥，好吧，身上像也是个痛，我只看他自打，我只梦一个人躺躺，没人过来。唉，带人家进口口，虽说自个有点实力嘛，该辰光，哈，我不着打不过，有事难就今后。唐师傅嘛，你也看的呀。可能我是在马里啊，那，这个沈老板，你李老板现在正在在马内啊，哎，这个弟弟可不知道，哎，叫啥不？一点啥不？三十六的。这个沈老板，你个啥不嘛？上家的你那边办个什么？ 我这一把没什么家庭，我早已讲过，讨价无分。外加三分好卖 哦，他刚分外加三分还卖，家忙就你的单地扛， 他搞外加一口子水，跟那几个自个是外加三分还卖， 那自己帮自个两百了，单地是反动搞，看看没看没，就那自个是给他刚分外加三分还卖，三十六个茶包，三分银子一个。手不要别的给我动手买汉给这个是难打的听下子三分银子一个十个三十一三十个九十一为一六个三六一的一波一两零八分 多少 一两零八分 一两零八分不对 没得哇那我手臂不能听三分银子一个十个么三十一三十个么九十一为一六个三六一的一波还是一两零八分 什么五只这把讨价无分， 他刚分， 外加三分好卖， 外加三分看嘛， 这么要八分银子一个得了哇？ 跟那难受的吃不分， 你听好，这把讨价无分，外加三分好卖， 外加三分你看嘛， 这外加三分啊，就是零外再加三分，五分零外再加三分，还是要八分。 哦，这个外加三分，这个零啊，再加三分。哎，对，外加加三分，五分外加加三分，不分，对。 预算呢？附加不分是沈家军要靠， 增加不分是银子四万分的沈家军， 沈家军拿银子往兄弟对抗，带吕伯伯扣扣，便宜你。 哎呦，我个东比你好真伤心失恋的，好知道阿萨爹扶我的地里乡去，这样子说，两后子过来，看他走的一场父子的眼睛火家，家徒我在宁可的大家无心的，心里想这你的人不死眼的人，沈眼睛，自个想想孩子，这个王八蛋他自己不好。